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林俊杰，裹着新的光， 裹着新的光，很暖。 第十四位，范丞丞 ，GTA。第十三位，周深，决裂。第十二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 第十一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十位，八三幺，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打铃打铃，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九位，余文文，离开我。 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活的。 第八位 ，Mirror Boss。第七位，李健 ，Marina， 马琳娜。 你那倔强的灵魂。 第六位，黄霄云，梦返。第五位，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第四位，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第三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第二位，孙楠，光荣与梦想。 东方启明，星光闪耀。 本周冠军曲目，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太多转转。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相隔23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再次回到空中。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告知大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关注全球榜的主办电台北京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当地榜单。首先带来的是中国榜的空降冠军，这是孙楠携手董玉芳、梁芒、韩冰三位优秀词人一起作词，孙楠作曲这首深意深情惬意的一首娓娓道来的作品，叫做《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我终于写这首歌献给你和我，那些离苦值得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欠谁的多，谁能逃脱这因果。承受难受，忍受坚守，穿过欲望的路口，走着看着坚强着盼望着解脱。朋友啊，你为何还执着找不到一处灿烂的烟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有我为你 是中国榜方面的冠军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简单明了，情真意切。接下来呢，是在中国榜方面同样新鲜上榜，便在 Top Ten 取得了一个席位，排在第八，音乐上全面复活的吴莫愁，在时隔四年全新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叫做《盛开》。进行式的电音的曲风带着满满的能量感，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踏步前行。我们来听吴莫愁的这首《盛开》。 你羡慕我的精彩，因为你没看过我苍白，常常怀着固执失去时代，我走进了 有着巨大的存在，我不用流浪在人海，终于不再等待，你带着彩虹走过来，改变我灵魂裂灰色的地带，我像一个小 我们听到的是中歌榜方面第16名斯琴格日乐，带来用塔吉克语所演唱的塔吉克族经典民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从2016年开始，斯琴格日乐的之遥系列音乐计划用全新的方式翻唱演绎不同民族的歌曲，而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系列第4章的开篇曲。接下来呢，是音乐人杨家松在上个月底刚刚推出的全新 EP《勇敢》，这首自我激励的《越伤越勇敢》在中国榜方面取得了第23名的中游成绩。 忽然的开心了，被快乐抚摸着，想要忘记的歌在脑中又轮播，现实叫我沉默，却看破，却洒脱。羡慕过那诱惑，看谁还在执着。我走的一步一盼，一无遗憾。何必再绚烂，我盼的美丽答案，温柔港湾都烟消云散，曾经的自知冷暖，世 像朵云等待着雨落，心中期盼的萤火留有一个角落闪烁，是为你点亮夜空星火。不用太多心愿想与你说，不用思念解剖，四只白雪似一人默，细数日月远了又错过，花开落心只为你执着。若执念像无声，于是只为守护一个人，不说不问，期盼与你一生。若今生是为你等着解开时间的面纹，再相遇又难掩星辰。与你深深透窗又奈何，任谁能猜透彼我诉说。若执念悄无声，于是只会守护一个人，不说不问，期盼与你一生。若今生是为你等下解开时间的年轮， 这里是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榜单旅行。我们第一站呢，来关注的是北京方面中国歌曲排行榜的榜上歌。刚刚这首呢，是第31名电视剧《周生如故》的插曲，由金文岐所带来的这首《若》。旋律部分呢，是来自于韩国音乐人的创作，有着韩式情歌特有的忧伤唯美的气质，而歌词部分呢，呼应剧集，唱出了有爱而不得的心酸与无奈。好，稍事广告回来，在下一个时段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精彩的 OST， 这是王希为电影《太空群落》所演唱的主题曲《群落》。王希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暖色调的音色呢，给了歌曲沉稳安宁的气质。在中国榜上这首歌是排名第29位。10:26:18，稍事广告我们回来，第一时间来听这首《群落》，来自王希。第七位，李健， Marina玛琳娜， 你那倔强的灵魂。 第六位，黄霄云，梦返。 春光温柔，雨狂烈的风。 第五位，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第四位，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第三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第二位，孙楠，光荣与梦想。 东方启明，星光闪耀。 本周冠军曲目，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再多转转。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74，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的第29名，来自于王晰的这首《群落》。10:35:43，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你好，我是小东。好，接下来我们的榜单旅行呢，会去到下一站，我们来到马来西亚，一起来看看988精彩声势排行榜。榜上歌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各个不同地区的这个歌手。新歌方面最好的成绩是排在第11位，是来自于李宇春。李宇春的这首有着热情律动的歌曲叫做《闭嘴跳舞》。 的是李宇春表达波普艺术的一首复古的舞曲闭嘴跳舞。波普艺术的诞生呢，改变了人们对于艺术的思维，人人可以弹吉他，人人可以成名，人人可以跳舞。接下来这首歌呢，之前在我们的全球榜上成功上榜，周兴哲为电影《你的婚礼》所演唱的插曲《离开你以后》。这首歌在马来西亚方面呢，是以第15名的成绩上榜。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故事，约定过的以后变成了什么，这些年也会涌向你的时刻，像从前多么爱着，今天就多么不舍。离开你以后忍住没有回头，离开你以后清醒曾经拥有，后来的那个人一定爱你很深，不想我 苦恋了不起，余生我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落下梦痕，将永续细腻，曾同游人生高峰盛宴，散席别离，别垂头丧气。 在马来西亚方面，以第19名成绩上榜，郑欣宜的这首《先哭为敬》。这首歌在情感叙述上是许美静多年前的一首著名的粤语老歌《倾城》的姐妹篇，相似的情景，相似的情感，相似的结构和笔触，写出同样细腻敏感的女人内心。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大家都知道，我们全新榜单的冠军呢是来自李荣浩的那首《纵横四海》。那我们下一个整点回来，会从《纵横四海》开始听起，然后听一系列李荣浩的作品。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马上就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情满中秋，

走。如果说失去记忆就能忘记，那我们是以后有一见钟情，又要怎么办？傻了寂寞才能活，少了我你又难过。原来路窄，又想又说散，原来傻傻傻存存在，就是跟着我了吧，我了我了呗，我们相思相随，去到东南西北，就是跟着我了吧，我了我了呗，我们相思相随，总会有人不对。 复古风格的爱情小品，来自李荣浩的《王牌冤家》，讲述一对情侣相爱相杀的故事。李荣浩表示自己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虽然写孔蒂歌也不会过于渲染，编曲呢就显得格外重要。陈奕迅曾经用一个词形容过李荣浩的编曲，就是合理，没任何多余的部分，该有的元素都有。好，下面我们要来听的是李荣浩2018年《耳朵》专辑当中的这首《年少有为》。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创造音乐的人听他们写的歌，歌也经典，人也精彩。全球榜，华语英雄传。 11:30:59，11:31，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今天华语英雄传的主角呢是李荣浩。李荣浩的情歌不是飙高音的技术流，但是歌人完全一体，带着专属的小感觉。这个时段首先我们来听的是他第三张专辑《有理想》当中的这首《不将就》，这也是《何以笙箫默》的电影片尾曲。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荒芜保留。想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暴虐太温柔，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又被人放大了自由。 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重复问话，最近好吗？话题都关于他，无伤风雅，谁爱他？跟我相爱，谁都不大。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的这首《太坦白》，调皮的爵士乐唱的却是爱情当中二缺一的孤独感，选自李荣浩的首张专辑《模特》。李荣浩作品当中所表达的东西呢，真实却不煽情，文艺却不清高，简简单单，干干净净，整体让人感觉很舒服。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苦情歌，讲述分手后的疼痛感，叫做《不一样》。这也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后一首歌。小东非常感谢你的收听，那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呢，将会跟你相约在下周六的上午10点，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 情深刚起就红了眼眶。